124集，逗小孩。 瞧瞧，楚卫看起来清风霁月，明月皎皎，实则心中晦暗，藏着各种大逆不道的肮脏想法。反观薛公子，虽然大胆狂妄得很，但至少光明磊落，表里如一。一说穿了他，脸色这不就变了？ 侍卫长对这样的文人印象又差了一分。楚卫已经明白了怎么回事，他脸色正难看，前方突然响起了一道稚嫩的童声。 侄儿！ 状元郎的眉头一跳，下意识抬头看去，才知道原来不知何时他们竟已走到了楚府的门前，而在楚府门口正有一个穿着干净衣袍、举止规矩的小童。小童见到了他，矜持地笑了起来，大声道： 子户侄儿。 楚卫半晌没有说话，圣上回头笑意盈盈地看着他，倍觉有趣地说道： 这是状元郎的长辈。 楚卫的门房见过圣上，此时被吓得站在一旁不敢乱动，忙低声提醒道： 舒少爷，这是圣上。 小童的眼睛慢慢睁大，随即就连忙跪地给顾元白行了一个五体投地的大礼。 小童见过圣上。 快起，能起得来吗？ 小童手脚并用地爬了起来，拘谨的两手抱在一起，目光扫过楚卫好几次，着急地想要侄儿教他怎么跟圣上说话。这小童约摸五六岁的模样，看起来却像是一个小大人。顾元白走了过去，撩起衣袍坐在了楚府门前的台阶上，对着愣在一旁的小童说道： 你叫什么名字？ 小童肉手合在一块，又规规矩矩地弯了弯身，一板一眼道： 小童名楚毅，家中父母唤小童为楚小四。 一哥，你唤他侄儿？ 这是小童的子户侄儿，子户侄儿厉害，得了状元。 确实厉害。 楚卫的耳尖微不可见的一红，在圣上说了一句确实厉害之后，红意加深，片刻功夫，两只耳朵已经泛起了清晰可见的红意。 你既是状元郎的长辈，若是状元郎犯了错，你可是要教训他。 子户侄儿若是做错事，小童不会偏护他。书上说，子不教，父之过。 说对了。今日状元郎就犯了一个小错，惹得朕心情不快。你身为长辈，你来说说该怎么做。 楚小四呆住了，他看看圣上，再看看楚卫，最后还是端起了长辈架势，教训道： 子户侄儿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 楚卫不由朝着圣上看去，圣上注意到了他的视线，含笑朝他眨了眨眼，楚卫便知道圣上只是在逗他这个四叔玩了，他不由一出笑，跟着垂下了头。楚小四应当很少有机会用上长辈的派头，等他教训完了楚卫之后，小脸上已经兴奋地红了一片，强自压着激动行礼回道： 圣上，小童教训完了。 哦，那状元郎可知错了？ 臣知错了。 那便看在你四叔的面子上，暂且饶了你这一回，莫要浪费了你小叔这番心呢。 楚小四脸红得更厉害了，田福生忍笑忍得厉害，他拿着软垫来轻声细语道： 圣上，小的给您放个垫子，地上太凉，对您不好。 不坐了，走吧。 楚卫刚要继续跟上，顾元白就看了他一眼，笑着说： 既然这处到了楚钦的府中，楚钦便带着一哥回府吧，不必再陪朕了。 楚卫没说话，他的小四叔跑过来抱住了他的腿，楚卫弯腰把这小童抱在怀里，看着圣上，没忍住道： 圣上，瞧着这个天色，应该过一会儿就会有雨， 圣上不若先在臣府中歇歇脚。 顾元白往天边一看，泛黄的湿气浓重，带着冷意的风卷着绿树晃荡不止，确实像是有雨的模样。顾元白思索着，但还没思索出来，他便感觉脸颊一凉，伸手拂过脸侧后便蹭到了一抹水意，干燥的地面有了点点的湿痕，开始下雨了。雨滴一滴一滴从缓到密落在了棋盘上，棋盘两侧放着糕点、茶水还有酒壶，酒壶敞开着，里头的酒香和一旁的茶香交织，而这些东西此时也被雨水一滴滴侵入。石桌旁等在这儿的薛远还在笔直地坐着，他身外披着一件黑衣，高发竖起，静默地宛若一座雕像。一滴雨水从他额前落下，再从下颌滑落。廊道之中的小厮拿过油纸伞，匆忙就要朝院中奔来，薛远这才开了口，他道： 别过来。 小厮的脚步倏地停下。 大公子，下雨了。 你家爷还少淋了雨？ 薛远将酒壶拿在手中，拎着壶口转了几圈，配着雨水扬起脖子大口灌了几口。 大公子，大夫说了，你可千万不能饮酒，也不能淋了雨。 已经淋了，已经喝了。 他站起身，柔软的雨滴落在他面容上。夏末这会儿，雨水都好像温柔了很多，但再温柔的雨水淋在身上还是冷的。 面上惯会骗，其实心里谁都要来得狠。 薛远走到了廊道底下，廊道之中的奴仆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拿金帕的拿金帕，拿姜汤的拿姜汤，唯独薛远一个人站在廊道边不动，看着雨幕从稀疏逐渐变得密集了起来。他站得笔直，外头的袍子一披，一个人便占了一大片地。薛远的眼神好，他只要稍微眯一眯眼，就能看到石桌上精心准备的糕点被雨水给一点点打散。薛远又饮了一口酒，侧头问： 人呢？ 他刚问完，雨幕之中就跑进来一个浑身湿透的人。 大公子，小的看见圣上在巷头拐进楚府之中了。 避暑行宫周围的这些王公大臣的府邸都是三三两两的靠在了一块，楚府和薛府很有缘，一个在前头，一个在尾头，只是薛远刚来避暑行宫，他就挨了50大板，也没怎么在府门前露过面。这句话一说，奴仆们屏住了气，生怕薛远发脾气，但薛远倒是笑了： 哼，还真的来了。 薛远的心情好多了，他扯唇一笑，朝着身后伸出手： 把伞给老子。 小厮将油纸伞给了他，薛远又问： 鸟呢？ 另一个小厮又跑去将廊下挂着的鸟笼提了过来，鸟笼里面关着的不是稀少珍贵的鸣鸟，而是一身灰羽的小麻雀。薛远提起鸟笼到面前，看着里头的小麻雀，兴致一来，轻笑着问： 哼，你说圣上手中的玉扳指被叼走的时候，是圣上故意让你叼走的，还是你当真自己抢走的？ 鸟雀自然听不懂他说的话，鸟头左转右转，又去啄身上的羽毛。薛远咧嘴一笑，打着伞，拎着鸟笼，悠悠走出了薛府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